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 Lee William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到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，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星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每年夏天的时候呢，高温今天呢都会成为媒体一提起来呢就滔滔不绝，但是一线员工呢一问三不知的话题了。据调查呢，65%的受访者说从来都没有收到高温津贴，当中呢像快递外卖人员比例高达81%。你有领过高温津贴吗？

说跟全国其他城市的相亲角呢类似，郑州的相亲角呢出现的也是头发花白的老人，工作啦、家庭啊、学历呀、房子之类的。所有的爸妈在帮自己子女相亲的时候呢是有不一样的要求的，但是有的听起来非常的奇葩，比如说要求女方体重必须是111斤，之前生肖有要求，现在连体重都有要求了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学生设计出了一款自带表情的银行卡，当卡里面被刷走大量的钱的时候呢，银行卡右上角就会出现非常愤怒的表情。这个设计的原理呢，就是在银行卡的右上方安装一个芯片，通过这个芯片呢，银行卡可以显示出快乐、悲伤或者是愤怒之类的表情，那表情的变化呢就取决于这张银行卡消费金额的多少了。这个设计就想帮大家来维持预算，减少花费的。 就近在眼前，在，dear right now。

你又在发呆了。但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发呆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放松，哎，我们兴奋的时候呢，脑电波能够达到30到40赫兹，发呆的时候呢，只有8到14赫兹。这个时候我们的意识活动会减弱，清醒但是放松，可以减压，增加大脑供氧，就是这么神奇哦。 丢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唠叨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。我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。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唠叨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。野心大，胆子小，跳舞还要靠别人骄傲，恨得多，爱得少，只想越跳越酷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。我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。我摔一到地球你就摔掉，只要越跳越高。 我摔一到地球就甩掉，只要越跳越高。 美国 CNN 评选出了40个中国最美的地方，每一个都让人流连忘返，像什么安徽的黄山啊，甘肃的月牙泉，还有贵州黄果树瀑布，山西云冈石窟，新疆的喀拉库湖，还有广西的阳朔，都是一生必去一次的地方哦。有假期的话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哦。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，